三種自知，第一者修習就除其過因，第二種真修就夫其正性，三者心性就為其意義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總言三件事啊，為能轉之行嘅第二科，名為一個標列經明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科科嘅標列就係指出啦三件事呢個名詞個雲何名物，三種件事一對一係總升起。所謂三善事者，乜嘢叫做三善事呢？就係一者修習，就去除過因啊！啊，修就係修改，習就係習氣啊！咁啊，習氣就有善惡。我哋始終所講嘅咧，就係越呢個惡嘅習氣，係壞習氣。咁啊，越即係向下文中。所謂食呢個五種心菜啊，係屬於呢個惡習氣，係屬於呢個壞嘅習氣。咁啊，因咧，所謂呢個人道法網，同為呢個生死之因啊。所以《圓覺經》裏邊講，我話一切眾生都皆以淫欲而正性名，所以淫欲係正是呢個生死之因啊。咁啊，其他呢個殺盜網亦都係呢個生死之因。不過殺盜網啊，就冇呢個淫欲咁大嘅罪過。所以下文所說，若有人得食呢個五種嘅生菜啊，咁啊熟食就發淫，就生食啊就增加呢個嗔恨啊。咁啊，説明呢個五種真菜就係為呢個淫道法網嘅導因。咁若是一個修行人，如果食咗呢個五種真菜，咁啊淫道法網之心咧，咁啊更加致命啊，咁啊就更加難除。所以我哋現在話一者要修習啊，就是、修改呢個惡習。唔好食呢个五种新菜啦，就免除呢个生死根本嘅帮助先啦。咁啊，佢就去除助因。第二者真修就夫其正性啦。嗱，咁啊，真修即系持戒。嗱，咁啊，始终有个问题。咁啊，如果持戒系个真修啦，咁我就何须啊？又要修呢个止观啦，咁啊，因为止观即是正慧，咁啊，无论你系止观或是系正慧啊，都要从持戒升起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升起啊。咁啊，若是话你持戒不清净，呢个正慧止观就无从升起，所以上文话佢话必止人追身心虚浅。渐进的业务，咁啊，涉嫌债啊，系有呢个定共债同埋呢个道共债，所以持债咧就名为叫做真修。咁啊，夫其正性啊，嗱正性就系有通就有绝，若通而论，咁啊通指人道法网，都系属于呢个生死嘅正性。咁啊，若是话个别论咧。就是在这个四种根本界之中啊，咁啊最难断就是这个淫欲的习气啊，所以别呢方面呢，就是指这个淫欲啊，是为这个生死的正性。咁啊，而就话夫咧，夫者空也，即系辟去咁样解，亦即是断也，就是我真正时界啊。就能够断咗呢个淫道杀网呢个烦恼罪业啊！我哋若是真正时界啊，就能够剔去所有嗰啲淫道杀网嘅罪业。啊，三者就相信就为其现业啊！嗱，三者就系三善之中嘅第三种，咁啊，相信呢？ 就係真益進修，咁完全就屬於呢個止盤。咁啊現業咧就作業十唔出呢個六根啊，咁啊六根以攀緣六塵係為異業。咁啊現就話為其現業咧，就係、是、以呢個止盤之力係圍於呢個六根現前嘅事業啊。咁啊識住六根咧。唔好攀緣呢個六塵，咁啊反觀自性啊，咁啊如果個別啊，即係若主經言論咧，就係我哋喺六根之中，咁啊選呢個耳門啊為呢個圓通本根，咁啊若我哋呢個耳門反聞自性啊，不攀緣呢個精塵，咁啊唔俾呢個精塵所選。就能够脱缘内缚，根尘顷脱啊，可得得到灵光复圆。所以话三者就系叫做增益进修，就可以违背啊呢个六根现前咧唔攀缘呢个六尘嘅事业，话违其愿业，咁啊即是六根反自性。若是个别而论咧，即系耳根。是反聞自性啦，咁就唔再攀緣呢個六塵啦，唔再攀緣呢個精塵，咁就叫做為其現業。故雲何就助因安難，佢而世間十二類生就不聞自傳，就依四直義，所謂斷直、曲直、依直、即直，不是故佛是一切眾生就皆依直義安難。佢一切众生嘅食心就护生，食毒就护死。我话自知众生求三摩提，就当转世间五种身材，自五种身熟食就杀人，生啖就增慧。喺如是世嘅食心之人，就众能专说十二部经，就十方天仙嚟嫌其臭味。行街远离，个诸恶鬼出，因己直志，自其纯敏，常与鬼住，福德日消，长无利益。自直今日修三摩地及菩萨天仙十方善神，就不来守护。个大力魔王就得其方便，个现作佛身就来为之法。虽米禁戒，赞人无知，咁命中自为魔王眷属，受魔福尽，堕无间狱。阿难，修菩提者，永断五根，是则名为第一增进，修行善事。呢一大段经文啊，就系超列证明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证明。嗱，咁我哋将呢个三件事个别咧。这个名言已经接过了，那三段次的内容呢应该是怎样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呢就详细来到去解释。现在我们首先呢就是解释什么是一者修习，就将这个三段次之中呢分开。现在我就解释一者修习嘛，是随其助因的意思，所以分为三科。而第一科呢叫做随助因，那云何助因呢，只一句就惊喜，那么只一句惊喜应该是云何收集，就随其助因呢，即是我们怎样去收集，于是可以除了帮助我们这个生死根本之因呢，他说安难，各位如是世界十二类生就不能自处，说明呢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将所有那些有情色的众生分为十二类，就是刚才第七卷最后所说，不止个十二类众生呢他自己不能够生存，为什么呢？要依地食住，等于说要依食而住，没有所食呢这个众生就不能生存了。那么怎样的四种食呢？所谓断食、速食、依食，以共是即食。 那咁啊，呢个就断食，对肉界呢个人、天同埋嗰啲畜生啊，例如猫啊、狗啊，都系断食，即系呢个饮食之中咧系有渣子，系有形状嘅，咁啊名为嘅就畜食啊。嗱，例如我就食一条菜，咁啊呢条菜就有形状啦，我哋知道系芫菜啊，亦或系菠菜，亦或西洋菜啊，我哋一睇就知道。因为佢有呢个外表啊，咁啊有呢个形状，我哋一睇就明白属于边一种菜。嗱，咁啊如果嗰啲菜老啲啊，我哋食落个口咧，咁啊总系有啲渣，咁啊吐翻出嚟，咁就名为佢就断食啦，可以一段时间咁啊分开嘅，眼可以见，手可以触摸到嘅，咁啊名为佢就断食。咁啊，第二咧就佢就畜食啊，就嗰啲鬼啦，佢就食咗呢个食物嘅精华。嗱，例如我哋晚上如果放完口啊，咁啊或者放大蒙山啊，或者咧放呢个三时系念啊，咁啊当然就超度嗰啲仙人啦。咁啊对呢个灵位之处咧，就总系煮几碗贡菜。咁啊，无论多少味。或者大碗细碗啊，咁你总有几碗贡菜，或者一碗饭。嗱，当我哋同佢回咗向之后，咁啊跟住就帮佢做佛事，超度佢，咁啊直至到咪做完啦，所谓功德圆满啊。咁啊嗰啲贡菜咧冇人食嘅，点解咧？你睇佢外表几碗贡菜咪喺度，但系嗰啲贡菜嗰啲精华。所谓嗰啲原味咧，已经俾嗰啲孤魂恶鬼咧吸取咗去了。但系由于嗰啲孤魂恶鬼佢本身啊冇呢个身体，睇唔到，所以佢就唔能够成碗连渣连饭咁啊食咗佢啦。佢就只系每一样嘅贡菜里边啊，佢就吸取咗呢个精华。所以我哋一般啊出家者或者咧受咗五戒嘅居士啊，对于鬼神食过嘅食物啦唔食。就因为佢已经冇咗嗰啲精华，咁啊，但系我都好奇啊，我好多嘢都中意研究下嘅，咁啊，究竟系唔系真系啊唔好食咧？咁啊，系唔系真系啊嗰啲精华呢个食咗冇咁好味咧？所以我哋曾经为咗呢个问题咧，咁我有好几次啊，咁啊放咗入口，咁啊就攞嗰啲贡菜咧，咁啊整嚟食啊，咁啊由人当然啦。我哋做小和尚响南华寺嗰阵时啊，咁啊夜晚放咗盐口咧，咁啊根本咧就冇招嘢食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同台啊，咁啊放盐口嘅师傅们咧，咁啊常常都食嗰啲贡菜啊，咁啊的而且确食落去咧，好似滑潺潺咁嘅。咁啊，亦都好似嗰啲味道咧冇咁好啊，亦都好似都潺潺咁嘅。咁啊，所以试过好几次咧。咁啊，得到证实啦，咁啊，以后我就唔食啦。啊，咁啊，证明咧，的而且确啊，我哋啲贡菜系拜过祖先，或者做过呢个超度亡灵啊。咁啊，嗰啲鬼神咧，已经食咗嗰啲饮食嘅精华。咁啊，呢种就灵为佢就畜啊，佢唔能够食嗰啲渣子，佢只系畜到嗰啲精华啦，佢吸取咗去啦。咁啊，呢种属于呢个鬼神啊。就是专门用这个食物的精华就名为这个畜食。那么知识呢就是这个色界的天人。那么思维这个禅定啊，那么入了定之后，那么不论多少时间啊，他就不使饮食了。他纯粹用这个禅定功夫啊来到滋润自己这个肉体，那么他就知识。那么例如我们的戒想啊，就是虚云老和尚啦，咁佢有一次喺终南山咧，佢就施爆棚，咁啊自己打坐。嗱，咁佢打坐之前，佢就透着火啊，咁啊煲一煲嗰啲芋头，一石石啲芋头仔，咁啊谂住咧，咁啊发成火你一时煲，咁啊佢咪自己咪谂住打坐用功啦，咁啊谂住啊等到一阵间用完功啦，咁啊一出城啦。咁啊，得嗰啲芋头食啦，就唔使到时又嚟煲啦，系嘛？点知佢一坐啊，都唔知坐咗几多日， 可能一个月，可能三个礼拜啊，咁佢出定啦，啊，佢一谂食口煲紧嘅，咁啊应该食芋头啦，好饿啦，点样都揭一个盖啊，一睇咧，成煲芋头都发毛啦，咁啊再睇下嗰个脑咧，根本里边系一啲火气都冇啦，见啊，嗰啲柴都冇晒啦，连灰都吹咗好多啦，咁啊证明啦，呢煲头啊都唔知煲熟咗几多日嘅，咁佢先啊知道佢自己啦。嗰啲時靜啊，咁啊有啲功夫，可能入靜啦好多日啊，但係佢冇事喎，佢唔會因為冇食嘢咧，佢就會餓到啊。嗱呢種咧，佢就思食啦，佢入靜嗰陣時啊，佢思維呢個禅境就可以咧保存自己呢個肉體，咁啊佢就思食。咁啊積極咧就呢個無色界天人啊，佢呢個禅定心故。佢将呢个前七色嘅烦恼咁啊伏住，只系留到呢个第八阿赖耶识生存，咁就名为佢哋识食啊。嗱咁啊佛咁啊常常都系咁啊讲，佢话一切众生就皆依食住。咁啊有好多外道就话啦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系人都要食噶啦，咁啊系人都知得好，我就要食。咁啊！如果你话一切众生皆依食住啊，呢种道理有乜了不起啊？咁啊，系人都知道要食嘢噶嘛，所以你话一切众生皆依食住啊，系人都知道。咁啊，使乜你讲咧？咁啊，佛就反问呢个外道啊，咁啊，依得食有几多种啊？啊，咁嗰啲外道咧就哑口无言，心无以为对啊，所以佛就话食。有四种，咁啊断食、曲食、依食、积食，咁啊因为咁咧，所以佛说一切众生就皆依食住啊，结缘一切众生都系依食住，咁啊属于呢个种子，就系除咗出世个菩萨以善悦为食啊，唔用其他食，咁啊其他一切嘅众生咧。都是依食而住，咁啊，即使净到阿罗汉啦，所谓烦恼已断，但系你未入灭啊，所谓父母所生呢个肉体仍然系存在啊，所谓子国虽断，果国都还在啊，咁啊仍然有呢个业报身，所以仍需要饮食，我一切众生就皆依食住。个阿难，咁啊一切众生食金就故生啊，咁啊食毒就故死，只证明啊可以之中亦有一种咧系不可以食嘅，咁啊即系暗示啦下文啊呢、这个五种身材，等于话一般嘅蔬菜可以食，但系呢个五种身材啦就唔可以食啊，点解？因为入道杀妄已经是为这个生死根本了，已经是够毒了，能够毒害我们的法身害命了，但是这个五种身材就是帮助这个入道杀妄特别的刺激，是为帮助这个生死之恩，那么亦都是有毒的，亦都是毒害我们的法身害命，所以不能食，如果食啲咧，就好似食毒一样啊，那个杀死咧我哋呢个化身害命，所以话食毒咧就要死，一接连食中咧，亦都有呢个不可以食嘅，唔系话样样可以食。佢话自知众生求三摩提，当断世间十五种身菜啊，咁啊但其中咧。亦有个问题，咁啊，点解呢个修行人唔可以食呢个五种菜咧？嗱，咁啊，五种新菜咧，咁啊，例如葱啊、蒜啊、韭菜啊，或者嗰啲翘头啊，咁啊，仲有三两样咧，系印度先至有嘅，咁啊，我哋中国未有嘅，所以就冇翻译。咁啊，就以我哋中国嚟讲咧，就系嗰啲蒜、翘头。同埋嗰啲葱，我哋就唔能够食啊！ 所以佛就向下详详细细解释，咁啊呢个十五身啊嗰种嘅过患，佢话十五种身，佢话俗劫嘅法缘啊，呢个属于第一种嘅过住。咁啊，如果我哋食呢个五种身菜，将佢煮熟嚟食咧，就可以帮助我哋啊呢个淫欲心咧特别至食。所以我就不能食，如果食咗咧，属于一种过处啊，属于第一种过。嗱，咁有人问啦，既然我哋熟不能食，咁我就可唔可以增食咧？所以佛又讲啊，佢话增啖就增慧啊。如果呢个人将呢个五种身菜，佢啊增食咧，咁啊增加佢呢个嗔恨心。嗱，咁啊嗔恨心亦系生死根本啊。所以我哋如果增食咧，亦都唔得啊，就属于咧系第二种嘅过处。各位如是世界食身之人，世界上呢个食五身嘅人啊，佢众能兼注十二部经，嗱咁啊呢个人咧有智慧，咪有波纹啊，佢能够专注十二部经，咁啊长河同掌咒记，咁啊乃至到无问自书因缘譬如本字，咁啊全部藏经咧扼要个分成十二个部分，佢真能够专注得好似天花乱坠咁，咁啊能言善辩。咁啊，照理啊，咁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佢真系具多闻性，能够专注十二部经，咁啊，嗰啲天仙，咁啊，嗰啲善神，去拥护佢啊，所谓护法都尚且来唔切，但系现在咧，可惜啊，咁啊，呢个专注十二部经嘅人，佢因为食咗呢个五种身菜啊。真是如果这个口里面呢，那么有一种的臭味之气，那么令到那些天仙那些护法的善神啊都要避他，那么变成就不护他的法，那么对他要远离，即是等于不扶持他啦。我说十方天仙即嫌其臭味啊，都行街远离，不再护他的法啦，那么属于呢是第三种的过去。那个诸恶鬼等就因彼直至啊，就自其顺慢。那咁啊，嗰啲恶鬼咧，佢最中意呢啲咁嘅臭味之气。咁啊，如果呢个人咧，佢食咗呢个五种身菜，呢个嘴咧有呢个臭气啊，就系为嗰啲恶鬼都最中意嘅。所以嗰啲恶鬼咧，常常响个嘴边啊，咁啊，舐佢个嘴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常常嗰啲奶佢个嘴啦，咁啊呢个人常常同嗰啲鬼啊走埋一堆咯，咁就变成出第四种国，佢就福德成日招啊。嗱，咁佢呢个鬼走埋一堆，佢嗰啲福德咧，一日一日咁啊消磨，唔得增长啊，仲反而消磨，咁啊食五种身菜嘅第五种国，咁啊长无利益啊。嗱，咁如果嗰啲外，佢喜欢啊来亲近嗰啲食五身者，咁啊变成嗰啲善法系远离啊，咁啊嗰啲恶法咧伏之份，消磨咗你个福德，咁啊日后咧所谓堕落咗堪言，咁啊增长呢个冇利益功德，都名为咧食五身啊，系第六种过。佢话是直真人，周三摩地、菩萨天仙、十方善神都不来十护啊！嗱，通常讲，如果一个人周三摩禅定，所谓有菩萨，系咪有修行？嗰啲菩萨啊，嗰啲天仙，以及十方嗰啲善神，当然咧对佢守护，咁啊即刻护佢个法，亦都拥护佢，都来唔切。但是现在可惜呢个周三摩地嘅人啊，佢食咗呢个五种身菜，咁啊口气同埋身里边嘅啲气氛啊，都系臭味。所以嗰啲菩萨，以及嗰啲护法嘅天仙， 如同呢个十方嗰啲剑神啊，对佢远离，就不来守护啊，咁啊变成佢冇咗护法咯。咁啊属于呢个食五生者咧，系第七种嘅罪过。咁啊大力魔王就得其方便啊，咁啊现作不身，就来为作法。嗱，咁啊既然你食五生，轮到嗰啲天仙护法剑神。都唔来亲近你，都唔来护你个法，咁反而招致啊所有嗰啲恶鬼啊，都来接近你，咁你嗰啲恶法啊增长啊，你嗰啲善法功德都冇晒啦。啊，到呢个时候咧，嗰啲大力嘅魔王，嗰啲魔子魔孙嘅魔鬼魔怪啊，佢就得其方便，即系有个机会做乜事呢？佢话现作佛身就来为之法啦，咁啊来到你面前，咁啊现佛身咧嚟到为你之法，咁啊因为食五身啊而招致呢个大力魔王，咪扰乱自己嘅道心，咁啊属于食呢个五种七害咧，有第八种嘅过错。嗱个非位咁大，一赞人怒之啊！嗱，本来呢个行者修道就系要毁灭。这个淫怒之，我们应该要赞叹这个世界修正法位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所应为。那么现在由这个食了这个五种身菜，那么招惹到那些大力的魔王，得其方便，有机可乘，那么来到为这个食五身的行者之前，就为佢设法，咁啊设啲乜嘢法咧？唉，佢话小乘界啊，何必要守啊？佢话嗰啲小乘人咧，先至守嗰啲小乘界啫。嗰啲小乘界啊，系为呢个小乘人而制。你现在啊，系个大乘个菩萨，所谓菩萨悟空，有何持犯啊？你何必咁拘执啊？要持戒修正法位咧？嗱，咁呢啲都系一个魔鬼嘅说话，嚟到扰乱呢个行人嘅道德。嗱，咁啊，又者呢个魔王啊，佢就赞叹呢个淫怒之啊。嗱，我哋本来修行就系要毁，要消灭呢个淫怒之啊。但系现在嗰啲魔王，佢话你唔使咧毁呢个淫怒之，你就赞叹呢个淫怒之嘅好处。佢话佢系菩萨。行于非道啊，而通达佛道，我哋又何必要断止呢个非道呢？咁啊，亦都系扰乱呢个行者嘅道心，就系由于食五身啊，而知道呢个大力魔王啊，嚟到破坏佢呢个道心，主就食呢个五种身菜咧，属于第九种嘅罪过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有善根，咁啊，曾经读过。或者听过此一部啊，所谓大佛顶九灵圆经啊，咁我哋知道刚才所讲嗰啲说话，所谓非位禁戒，赞淫怒之啊，系完全咧系呢个魔鬼之说话，系完全咧系全心啊破坏呢个行者嘅行动啊。我哋遇到咁样嘅魔鬼魔障咧，我哋千万唔可以接近。佢话命中就自为魔王变局，嗱咁嗰啲魔鬼来到你面前，为你自己啲种种嘅邪法，咁如果你受呢个魔鬼所转啊，你真系毁呢个斋圣位，你真系赞叹呢个淫怒之啊，你种下儿子嘅恶因咧，咁啊日后一定咧为呢个魔王嘅变局啊，咁啊属于食五种身菜。第十种嘅过处，佢话受魔福尽，堕无间狱。嗱，咁如果堕于做魔鬼，或者做呢个魔子魔孙咧，咁啊，佢都仲有多少个福报啊？咁啊，若然话呢个魔鬼嘅啲福报，咁啊，堕于呢个无间地狱里边受苦啊？嗱，本来一个修行者，咁啊，目的咧就修行养成佛。咁啊，现在因为食五身呢个小小嘅事情，等于话呢个小小嘅种身菜啊， 你都唔能够守啊，你都专心去射，咁啊佛道不但不能射，反而招致呢个无间地狱啊，失咗呢个大利益，反招大祸，咁啊实际上呢就影身啊花不来，咁就唔值得啊。所以修行人就要断呢个五种身财，理由就系佢如同呢个毒啊，佢能够杀害我哋呢个法身为命啊，能够助长我哋呢个淫道杀妄啊，得生死之恩。所以我哋修行者就要戒除。咁啊，若业唔戒除啊，咁啊魔福等就堕呢个无地狱。咁啊，属于食五种身菜咧，系第十一种果啊。咁啊，以上咧，我哋根据呢个经文，咁啊，食五身者咧，真系咧唔食啦。因食少少个五身啊，而得到十一种嘅过处，所有嗰啲护法善神都唔扶持我哋，嗰啲鬼啊，日日咁亲近我哋，咁啊，招致呢个魔王嚟到扰乱我哋。日后堕呢个魔子魔孙魔福尽啊，反而堕到呢个无间地狱。你话食唔食得我就去食呢，咁啊当然就唔食得啊，因为食五身一共有十一种啊严重嘅过患，咁啊当然我哋唔食得啊，为少少嘅五身而去牺牲啊咁大嘅福利。所以佛话阿难，佢话修菩提者啊，你就永断五身，你就佛一从事修菩提嘅人啊，即系修行嘅人啊，应该即系肯定咁咧，唔好食呢个五种身菜。佢话自身名为第一种增进，系修行善智，你就设置佛话三种善智之中，第一种咧，你就增进啊修行嘅善智慧，咁云何精进阿难？咁啊，如是众生入三摩地，就先要持之清净戒律，就永断淫心，不贪酒欲，而以火净食啊，无淡生气。阿难，而修行人系若不断淫及五杀生，出三界者无有是处。就当观淫欲之犹如毒蛇，其如见冤贼，坚持精密地气法器，执身不动。后行菩萨清净力仪，执得不起，今界成就，执于世间，永无相生相杀之业。佢偷盗不行嘅无相苦累，亦于世间不还宿债。佢是清净人，修三摩地，父母肉身不推天眼，只观见十方世界，祖佛神文法，亲奉圣旨，得大神通，由十方界宿命清净无间险，自得名为第二增进修行善智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证明嘅第二科啊，名为叫做夫正性。咁啊，此一句应该话咧叫做云何真修，系夫其正性啊。咁啊，真修就系专若持戒而说。咁啊，若是话持戒清净啊，咁啊真修行者，咁啊持戒清净，咁就肯定咧可以断呢个淫道杀妄嘅生死根本啊。所以持戒就名为叫做真修啊，佢可以空咗，以共剔除咗，除咗啊呢个淫道杀妄啊生死根本嗰种嘅正式。咁话阿难，佢如是生入三摩地，就先要严持清净戒律啦。咁啊，佛话阿难，你要知道，咁啊，如是呢个众生，佢未曾修观之前，佢应当先啊要好严谨咁啊，咁啊持呢个四种根本戒法，唔单话身不犯啊，连个心咧都唔可以如是嘅念头。咁啊，佢哋清净持戒，不永断地淫心啊，咪淫，系咪第一生死根本？所以要先要断啊！ 咁啊，《史经》前后好多段经文都系说明啊，呢、这个人欲为呢个大圣之障碍，系唯一系生死根本。所以我哋要持戒清净，坚要断除呢个欲念，唔单话身不犯啊，心亦都不犯，即系上文所谓啊，必以任机，身心俱断，断正亦无依佛菩提。就思可稀奇，就不贪酒肉。嗱，咁啊，呢个修行人唔可以饮酒，咁啊，绝对咧就唔可以食肉。嗱，咁啊，呢四个字咧，酒而共肉系两样分开噶。咁啊，不贪咧，即系唔好饮酒，咁啊，肉都唔好食肉，咁啊，不贪酒肉。嗱，咁我哋现在咧就将佢分开嚟解释。我哋先先嘅解释就唔好饮酒。嗱，咁啊有个问题，酒啊本来就米做，或者咧系花果，咁啊既不杀生，咁啊亦不害命啊，咁啊亦不是淫欲，咁啊亦不是妄语啊，亦唔系偷盗，咁啊点解呢个酒啊系可以饮呢？因为酒呢能够乱性啊，是为这个众祸之门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个优婆塞啊，他因为饮酒而犯齐五戒啊。那优婆塞即是南居士啦，那他当受了五戒。但是呢他有一样坏习惯，总是喜欢饮两杯，不停地呢冇酒就不欢啊。咁啊，有日佢饮酒啊，饮多咗两杯，咁有啲醉醉地啦。但系嗰啲餸咧，佢下酒嗰啲餸啊，咁啊亦都食晒咯。但系佢呢个酒意都仍剩啊，佢仲要饮多几杯。咁啊，餸啊冇啦，哈！佢突然间醉眼昏昏啊，睇见有一只鸡啊，系属于得隔篱嘅。咁啊，隔篱有只鸡走嚟佢呢处啊，啊，佢欢喜啦，佢哋即刻将嗰只鸡捉咗咧，就劏咗佢，咁啊煮得好好地咧，又爱嚟送酒啊。咁啊冇几耐，呢个入黑，咁啊隔篱咧呢个寡妇啊，佢哋养咗几只鸡，咁啊等夜晚咧，佢哋要数啊嗰啲鸡啊，将佢都赶翻入个鸡笼。但你个数嚟数嗰啲少咗只，到处揾都揾唔到嗰一只，咁佢谂下，唔通走去隔篱，咁佢就去隔篱咧，就问呢个受五戒嘅人：你有冇啊？捉咗我只鸡啊？咁啊，当时佢就发个否定啊，咁话我根本就冇偷你个鸡，只话偷你只鸡咧，就更加谈唔上啦。我连偷都冇偷啊！我点样劏你只鸡咧？咁佢呢个话都未讲完，佢呢个醉眼昏昏啊，睇见呢个寡妇系有几分嘅知识啊，佢就直着呢个对头，佢就将呢个寡妇啊，咁啊强奸咗啦啊！佢饮酒，咁啊犯咗呢个不饮酒戒，咁啊见到人哋只鸡啊走过嚟。咁嗰只鸡就唔系你喎，明明系隔篱呢个寡妇养噶嘛，佢唔理啦，佢食饮酒冇送啦，同埋先劏咗个先，嗱咁就犯咗呢个杀生咯喎。咁啊冇见啊，呢个寡妇就问佢：你有冇捉咗我只鸡啊？佢话冇，咁啊明明佢捉咗，用根本就劏咗食咗，嗱佢话冇啊。咁啊，犯咗呢个妄语戒咯喎。嗱，佢跟住啊，醉眼昏昏，见到呢个寡妇有几分嘅知识啦，佢就直走乱啊，而奸咗呢个寡妇，咁啊，犯咗呢个淫戒啊。嗱，因为饮酒而犯咗淫戒、杀戒、盗戒、妄语戒，因为人哋问佢你有冇偷咗，佢话冇啊，咁啊讲大话啦。咁因为饮酒而犯齐五戒啊，所以酒咧就系为众祸之门，咁啊绝对咧唔可以饮酒啊。 他妈同志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个阿多比丘，他已经四果阿罗汉登堂复足了。咁有一次嘅化石咧，咁天然啊，佢向呢个狮子化水，咁呢个狮子冇水啊，就逼佢一碗酒，佢唔知道系酒啊，佢无心嘅啫，佢一口饮晒，咁等到冇见到嗰啲酒气发作，佢就分翻碎石咁啊，翻去平经社啊，佢整唔顺啦，就碌低啊，将佢食咗嗰啲嘢咧，通通都呕翻出嚟，咁当时嗰啲乌蝇啊。嗰啲虫啊，嗰啲蛤蟆啊，通通都响个身上咧，躝上去啊，咁啊食佢吐出嚟嗰啲尘物，咁啊啱啱佛咧带领一班弟子响外边翻嚟，咁啊一睇啊，佢就问众弟子啊，佢话你识唔识呢个人？咁啊众弟子话识，佢咪阿多比丘咯，咁啊佛同弟子讲啦，佢话阿多比丘，佢能够降伏缩龙啊。因为早已经死过，咁啊，因为饮酒故啊，佢晕咗喺个地下，一下莫啊，嗰啲蚊虫佢都唔能够降服啊，何况佢能够降服呢个毒龙咧？你哋以等以后，咁啊，绝对就不饮酒啊！所以实话，如果饮酒嘅人系有五个五百世堕地狱，嗱，初个五百世。堕于呢个咸槽地狱啊，第二个五百世就系堕于呢个坟子地狱，第三个五百世啊就系堕于呢个刺坑，为呢个刺所虫，第四个五百世堕于呢个蚊虫啊，第五个五百世咧就系堕于呢个黐热虫，咁啊佛又讲啊。他说如果造酒的人他就堕于这个酒河地狱，他说如果这个卖酒的人他就堕于这个酒池地狱，他说如果饮酒之人堕于这个羊同罐口地狱，所以大经里面说他说若是身酒过酒气人饮酒者都五百世无酒，何况自饮呢？嗱，呢个大爱道经里边讲，佢话不得饮酒，就不得常酒啊，不得见呢个卖酒之处，亦都唔能够与呢个酒客共语啊，亦都唔能够因为有病而饮呢个药酒啊，因为酒系毒药，酒系羊虫啊，酒系能够杀我哋呢个化身害命。咁所以呢个戒经里面亦讲啊，佢话酒系人生无量个祸德，酒呢系一种好大个祸患啊，系为众祸之末。咁若不饮酒，我哋呢个头脑清醒啊，我哋就唔会做呢个犯戒之事。所以不饮酒系最有智慧啊，若是饮酒呢就是属于这个愚痴，所以话是真修行者，那么切记戒五身之外啊，重要呢好饮酒。那么至于呢修行者不要食五身，不要饮酒之外啊，重要不要食肉，那么因为理论太多，那么未日再讲。